Your true love, bad boy, bad boy. Yeah, you really make me sick.

太着迷，他点了头，却偏要牛顿回答奥秘。我站起身来，在穿墙过壁，这年里去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纪。只要你愿意，爱有穿透力，孤寂能交集。旋律，海顿的旋律，牛顿的引力，地心的重力，无法去抗拒，跳跃出发第一，书本在手里，兴奋和莫名，无言的动人，海顿的聪明，牛顿的发明，迟钝的自己，还有不憧憬，海顿的旋律。天上飞。 OK，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，活力派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，